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2月7日，美斯称肌肉不适缺阵香港赛事属不幸，期望可再到港比赛。消委会去年接获超过3.4万宗投诉，按年增加11%。考评局公布两间内地学校获奖设立文凭试考场。卡塔尔证实哈马斯已回复停火提议，布林肯相信能够达成协议。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2月7日啊，星期三嘅朝早，你听紧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今朝早咧有张凤平喺度嘅。今朝咧同大家讲下啲公共卫生嘅问题啊，讲下呢个鼠患啊。嗱，过往咧我哋去睇一个地方啊，嗰个鼠患问题咧，通常就系睇翻一个嘅指数嘅一个鼠患参考指数。嗰个指数咧越高嘅话咧，即系个鼠患问题就越严重啦。咁寻日咧食环署就有一个新嘅讲法啦，嚟紧咧就会有一个新嘅参考嘅指数啦，就会系咧叫做无鼠嘅指数啊，无鼠百分比。咁呢个嘅无鼠百分比咧就会配合一个新嘅系统嘅，咁就用一个嘅热能嘅探测嘅摄录机啦，同埋咧 AI 嘅人工智能嘅系统咧嚟到去监察咧嗰个地方嗰个嘅鼠患问题系点样，而呢个百分比越高嘅話咧，嗰、那個鼠患問題咧就反而係越冇咁嚴重喎。咁大家即係對於呢一個新嘅系統啊、技術啊，或者你身邊喺度經歷緊嘅一啲鼠患問題，其實你嗰個嘅切身嘅體會係點咧？你見到嘅狀況又係點咧？可以打嚟1872321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至於呢個新嘅無鼠百分比啊，究竟個運作係點？點解會咁樣做咧？我哋就請嚟食物環境衛生署防治鼠患主管李明偉同我哋傾下。早晨，李明伟。 系，早晨，早晨， 早晨。先问一下咧，即系呢度都头先讲到啊，就系有一套新嘅系统嚟到去做一个嘅鼠患嘅监察啦。咁其实呢一个部分咧，要咁样去做咧，嚟紧系几时开始会去做啦？呢度牵涉嘅成本系点啦？希望达到嗰个目的系点咧？ 系其实呢个新嘅做法咧，我哋叫鼠隻嘅活動調查咧，其實我哋今年一月咧就已經開始咗噶啦。咁首先我哋喺三區啦，咁就喺東區啦、中西區啦同埋灣仔咧，就已經率先開始咗呢個咁樣嘅調查噶啦。咁我哋都預期希望咧就上半年啦可以19區，咁每一區咧我哋都做一次咁樣嘅。 每區都可以做一次，係呢度其實要用嘅時間，每一次咧，即係做一個調查嘅話，係會需要幾多嘅時間去做一個調查啦？幾耐要有一個報告咧？ 其實咧，我哋而家嗰個做法咧，我哋嗰、那個熱能探測攝錄機咧，喺每一區嗰度會係影連續影3晚嘅嚇。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哋安裝呢啲攝錄機。事前事後需要裝拆，其實都有啲時間嘅。咁所以其實我哋以而家嗰個情況嚟計咧，就大概1個月時間咧，我哋可以大概做到3區左右。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即係話頭先提過3區啦，咁我哋都喺頭嗰1個月入邊，我哋希望可以完成得到。咁跟住陸陸續續，我哋每一區咁樣去做落去咁樣。咁就那個時間上是這樣啦，但是當然啦，即是我們收集了一些數據回來，其實我們都需要一些分析這樣的。是啦。 為什麼每個月只是做3區的？因為剛才你說連續3晚這樣去做一個的調查，那其實理論上即是如果你用一個的智能的系統的話，那你在 A 區你做完3晚或者其實同一時間已經可以在多區都做了，是吧？ 這個其實就因為那些熱能探測攝錄機呢，其實都需要安裝和監察的，因為我們現在大概譬如說每一區我們會放置100部這些的攝錄機啦，譬如在 A 區我們需要一些時間去安裝啦，完成那個拍攝之後，我們都需要即是將它拆下來再搬去 B 區那裡做，所以現在的安排就會是這樣的 情況嘅話，就即係唔係淨係嗰攝錄嗰三日嘅時間啦，就變咗前前後後都需要有啲時間去做呢個遷拆個情況。咁所以就變咗可能做一區前前後後需要嘅時間都有一個多星期咁樣。 我見到咧，即係有啲議員都講咧，就話啊，會唔會譬如你啊今呢幾日就喺 A 區嗰度做，後幾日咧就 B 區度做，其實咧嗰個數字唔能夠直接去做一個比較。其實點解唔係可能每一區都係裝呢啲攝錄機，係個成本考慮定係點樣咩原因啊？ 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啊咁多區我哋同時去做嘅話，咁就即係嗰個時間可以快好多啦。咁但係當然啦，好似你咁頭先提啦，咁入面牽涉嗰個資源就會係即係以倍數增嘅，因為如果我哋每一區我哋放置100支攝錄機嘅話，咁但係如果我哋咁多區一齊做咧，就講緊係需要即係可能大概成2000個呢咁嘅攝錄機嘅。咁你話啊，咁我哋有啲區遲早咗做，有啲區遲咗做，咁其實即係有冇啲咩影響咧？咁嗱呢個就睇下嗰個我哋做呢個咁嘅調查嘅目的，其實我哋就唔係即係話哇，我想比較一下唔同區嗰個鼠患情況。咁其實我哋都希望即係話用呢個咁樣嘅監察系統去幫我哋睇下每一區其實佢嗰個鼠患嘅情況究竟係邊啲地方係比較上即係嚴重少少。咁我哋即係方便我哋嘅同事咧係去分配資源咧，即係喺一啲比較鼠患嚴重啲嘅地方去做。咁你話即係唔同嘅區係咪可以咁樣去比較呢？咁其實呢個即係每一區其實佢嗰個即係情況都唔同啦，環境唔同啦，咁亦都有一啲地區上面嘅因素啦。咁雖然每一個區做完之後都有一個所謂我哋叫無鼠百分比啦，咁你係咪就可以就咁話啊？呢個區無鼠百分比高啲，就一定係好過另外一個區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比較概括嘅講法啦。咁但係即係我諗最主要，我哋希望透過呢個咁樣嘅調查咧，都係好似頭先咁講，我哋係可以幫到我哋係去集中資源咧，係做一啲咧係即係鼠患比較嚴重啲嘅地方咁樣。 其實而家講緊咧，即係頭先講到話，如果每區都要擺攝錄機，就會好貴啦個成本。而家我見話做首輪嘅嗰個嘅調查嘅話咧，個成本係750万嘅，都大概個成本係點樣分？幾多係喺攝錄機或者其實裝拆呢啲都需要人手噶嘛？咁條數點計咧？ 其實幾個部分啦，裝拆嗰度一個部分嘅費用啦，咁攝錄機當然啦，即係佢要購置啲攝錄機，咁亦都有個成本喺度。咁另外一個部分咧就係嗰個 AI 嘅分析嘅。AI 的分析就是说即是拍摄了之后，咁其实而家我哋嘅做法咧就会係将嗰啲嘅影像咧就利用一个人工智能系统咧係去帮我哋去认返嗰啲影像入面咧究竟有冇老鼠喺度嘅。咁呢个就即係嗰个即係费用入面主要就包括呢三个部分嘅费用。咁但係当然即係装拆嗰个因为牵涉嘅人工即係需要人手去做啦，咁我占个嗰个比例上都有一定嘅比例嘅嗰度都係。 大概係几多？ 因为而家我哋都即係嗰个合约入面呢就即係呢个费用呢我哋就冇话特别去拆开啊啲几多几多。咁都係即係佢嗰个我哋嗰个承办商佢整体咁去计算嘅。 嚟緊会唔会即係譬如做完半年之后呢，有冇啲譬如去检视嗰个究竟做成点啊，个成效去点，有冇一啲标准嚟到去睇究竟今次呢个无鼠百分比出咗係咪比以前嗰个更加之可能叫做宏观啲或者可以睇到嘅资料多啲嘅呢？ 我先講咗呢個新嘅方法同我哋舊有嗰、那個即係、就是、我哋叫做鼠患參考指數調查究竟有啲咩分別先啦。咁其實舊有嗰個鼠患參考指數調查呢，我哋都係用一啲即係鼠脷啦，咁去吸引啲老鼠去咬細，咁然之後我哋就計返即係佢有咬細嘅百分比。咁但係其實呢個方法呢就都有一啲嘅局限性啦。咁首先就係佢唔係一個量化嘅數值嚟嘅，即係話我哋某一區做完嗰個調查之後得出嗰個數字咧，其實嗰個數字咧某程度上只係反映得到嗰個地方入邊咧嗰個鼠患嘅分布情況有幾廣泛嚇，咁就唔知道咧究竟有老鼠嘅地方究竟佢係嚴重啦，定係冇咁嚴重咁樣。 咁亦都呢個咁嘅調查咧，都係即係因為都係用一啲鼠嚟啦咁樣，咁其實都要啲老鼠去咬佢咧，咁我哋先可以即係叫做探測得到佢嘅存在。咁所以係一個相對比較被動少少嘅方法嚟嘅嚇。咁亦都嗰個準程度咧，亦都冇咁高啦，因為都會受一啲環境因素影響，譬如附近比較多食物啊，或者有一啲人嘅活動啊，或者其他動物嘅活動咧，都可能會騷擾到呢個調查嘅進行嘅。咁但係而家我哋轉咗用一個叫做熱能探測攝錄機嘅話咧，咁首先第一件事咧就我哋頭先提過啦，就我哋都會進行拍攝啦。咁拍攝完之後咧，我哋都會有一啲嘅影像咧係去做一啲人工智能嘅分析嘅。咁呢一啲嘅分析咧，其實可以幫我哋咧係攞到一啲比較量化嘅數字，即係話而家譬如我哋計算嗰個無鼠百分比嘅方法咧，就係我哋會係去每兩分鐘就攞一個嘅影像，咁然之後咧，我哋睇翻咧，整體嚟講咧，呢啲影像入邊咧有幾多個百分比嘅影像咧係冇老鼠存在嘅，咁呢個係一個量化嘅數字嚟嘅，咁即係話咧，我哋可以知道咧有一啲地方可能啊，佢嗰、那個鼠患會比較上嚴重啲，有啲地方咧可能個鼠患會冇咁嚴重，咁呢個係即係對於我哋喺即係滅鼠工作嗰個策略上面嘅安排咧，係一個比較上咧係有意義啲嘅數字嚟嘅。咁另外亦都係佢因為即係我哋係實地係進行拍攝啦，咁就會即係比較上準確啲去記錄到嗰三日入面咧，喺嗰個地區入面嗰個老鼠嘅活動，咁呢個係比較主動嘅一個方法嚟嘅。咁就比起以前咧，我哋要擺嚿即係有利喺度等老鼠去咬咧，咁呢個方法咧就會嗰個準確度就會高好多。 咁但係其實呢度喺嗰個嘅安裝嘅嗰個時間啊、成本上面咧，都比起過往嘅方法可能係高一啲喎。咁啊頭先就係講緊啲攝錄機都牽涉到個裝拆啦。咁係咪譬如點樣揀個地方啊？或者係要去個需要嘅時間啊？會唔會比過往可能係複雜咗咧？ 某程度上都是複雜了，因為我們希望這個調查呢是即是可以收集回來的數據呢更加有用的。其實那個揀選那個地方呢就今次我們做這個這樣的鼠隻活動調查呢，其實我們都考慮了一籃子的因素呢，是去決定我們哪些地方呢是去裝置這些這樣的攝錄機的。咁有一啲嘅數據啦，譬如話我哋會參考翻區內一啲投訴嘅數字啦。咁我哋食環署嘅同事佢哋恆常嗰啲滅鼠工作，咁佢哋都會有一啲嘅工作上面嘅一啲數據收集翻嚟嘅。咁我哋都會因應呢啲咁嘅數據嘅分布嘅情況咧，咁而去決定我哋邊啲位置係有即係咁樣嘅，即係較高嘅機會會出現鼠患，咁然之後我哋都會制定一系列嘅一啲嘅需要或者有需要去安裝呢啲攝錄機嘅一啲嘅點啊，咁然之後我哋係會喺呢啲點入面咧就即係進行一個抽樣，咁然之後再去安裝呢啲咁嘅攝錄機，咁因為佢整個嘅覆蓋嘅範圍咧，比起我哋原有之前嗰、那個鼠患參考指數調查咧，就會比較上廣泛一啲。因為之前我哋做過鼠患參考指數調查咧，喺每一區入面咧，我哋都係一個特定嘅範圍入面做嘅。咁變咗嗰、那個特定嘅範圍以外嘅地方咧，咁舊有嗰個鼠患參考指數調查咧，就未必可以反映到佢嗰個鼠患情況咁樣。 咁其實呢個新嘅方法嘅話，個同舊嘅方法嗰個成本比較起上嚟，其實爭咗幾多度啊？ 其實頭先提嗰個750万我哋上半年咧，其實就係一個額外嘅費用嚟噶啦，已經係啦。 好多謝曬你，李明偉同你傾到咗先。李明偉咧就係食物環境衛生署防治松鼠主管嚟嘅。請嚟咧另一位嘉賓同你傾呢個話題，有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委員陳海欣嘅。早晨，陳海欣。 早晨，各位聽眾，早晨。 剛才跟李明偉就即係講到啦，呢個新嘅監測鼠患嘅一個方式啦，同埋嚟緊就會有一個叫做無鼠百分比啦。你點睇呢一套嘅方案咧？而家 首先我從好的方面去看先啦。咁就首先就係食環署都好積極去承認咗以往咧、那個鼠患指數咧，其實嗰個監察嘅方法出現咗問題。我諗大家都曾經記得咧，試過有觀塘區嘅指數咧係話零嘅，咁大家就會嚇係咪真係零啊咁樣？咁所以即係話證實咗係以前咧用咧老鼠去咬嗰啲脷嘅情況去計一個嘅鼠患指數咧，呢一個咧係反映唔到現實。咁而家食環署同政府佢哋係改咗一個方法出嚟去統計或者去計算嚇，估計嗰區嘅老鼠個出現個比率。咁我覺得至少佢哋真係好認真去處理咗呢個問題。亦都係呢一個計算方法用人工智能嘅技術分析咧，亦都係同本港嘅大學去合作。但係咧，我亦都會從一個另一個角度去睇一睇嗰、那個呢一、這個毛鼠百分比又係咪可以？解決到我哋嗰個以往係咪真係真實反映咗老鼠個嚴重性呢個問題咧？咁樣嗱，咁我提出嘅質疑係咩呢？就係、因為我哋而家個名字叫做毛鼠百分比啊，咁即係冇老鼠嘅情況越好，咁個環境衞生先越高噶嘛，即係越好噶嘛，係咪？我哋以前就係老鼠指數嗰、那個鼠患指數越高，個情況越差嘅。嗱，首先第一樣呢一、這個要教識市民毛鼠百分比呢一個概念啊，我哋係會好似用咗我哋叫做兩。即係點講？用一個相反嘅想法去諗，就係嗰個計算嘅方法係點咧？咁頭先食環署嘅初步講咗啦，但我睇咗佢計算方法咧，係話冇老鼠出現嘅熱成像嗰個圖像嘅數目啊，而唔係冇老鼠嘅數目。即係話我影咗十張相，有三張相係有老鼠嘅。OK， 咁你就將佢話將呢一個冇老鼠嗰個嘅影像嘅數目除以。你總共拍咗幾多張相？舉例，我影咗五張相係冇老鼠嘅，但我嗰日咧連續頭先話連續三日影咗幾多張，我當佢一百張啦。咁你就乘翻個百分比，咁呢個係5%。如果你話咦，我影咗十張係冇老鼠嘅，除翻佢個總數100張就10%。咁即係話咧，越高嗰個百分比咧，嗰個情況就係反而係越理想。咁佢影咗张冇老鼠嘅相嘅啫，但如果影咗有老鼠嗰张相里面有，哇有200只老鼠，我举例啊，夸张啲。其实我哋纯粹系睇嗰张相有老鼠定冇老鼠，就唔系嗰张相里面嘅老鼠个严重性系几多，系嘛？咁所以呢个要我哋要识得理解啊，市民要识得理解。你讲呢个百分比系点咧？咁样。咁而我当然系睇个结果啦，最重要嘅就系呢个数据，我觉得系希望令到食环署系加多啲资源。最重要个结果啊，我理得你张相又影到有老鼠定冇老鼠，我谂大家都系紧张嘅。最紧要呢条后巷有老鼠，好严重老鼠，你落几多人手，落几多嘅资源去清老鼠？或者喺3个月后呢条后巷嘅老鼠系咪真系少咗？我谂市民系关注呢个多啲，因为去消化呢个百分比嘅理解咧，我谂要少少时间解释，唔系个个市民可能理解到。 咁你又点睇？即系譬如佢哋拣乜嘢地方嚟到去做嗰个嘅，即系真系摆嗰啲机啊，或者系个需要嘅时间啊？呢方面你又点睇咧？ 嗱，我諗因為佢哋喺嗰啲區咧，就係一啲黑點嘅地方啦。咁啊，全港19區啦，佢就揀選咗100個點去安裝啦。咁其實咧，嗰個鏡頭亦都有佢嘅限制嘅，即係譬如你嘅鏡頭，即係都唔係360度全條走廊啊，或者全個後巷影到。我諗首先第一樣啊，市民同埋政府都要承認咧，無論任何指數咧，其實都可能有一個都會有一個盲點位嘅，所以。唔可以話完全依靠個指數咧，就去佢個行動嗰度。咁我諗咧，市民嘅舉報啦，同埋食環署佢哋不嬲咧，喺各區都做好多清潔嘅行動嘅。我哋睇翻啲數據都可以睇到，其實食環署咧喺2023年咧個捕捉嗰個老鼠嘅數目咧係大幅上升咗40%。咁佢哋一定會知道邊啲地方咧個黑點比較多，加埋我哋成日都有123啊，或者議員嘅投訴啊、市民嘅投訴。咁所以我哋知道每一個嘅計算鼠患嘅方法都有盲點嘅話咧，不如我覺得個精力咧就係將個錢同埋人力咧就放喺防治蟲鼠組或者佢哋聘請滅鼠嘅隊伍。 嗰度嘅數目嗰度睇睇啦，同埋佢哋滅鼠嘅行動係咪就係日頭咧咁樣？即係咪應該加多啲夜晚嘅流動嘅隊伍？因為我知道食環署都加多咗嘅，專登加多咗一啲嘅夜晚滅鼠隊啊！嗱，反而我覺得呢一個成效咧，可能我哋應該要睇一睇。原來多咗夜晚滅鼠隊捉到的老鼠數目多了，我以這個數據我覺得還具那個說服性，因為很多時候老鼠是夜晚才出來的，大家都知道的啦，不論是這個橫街窄巷啊，就算有時候直成在街市那裡或者食肆有些網上拍到的照片都是收了熄了燈才出現、夜晚才出現，是吧？那我們可不可以將日間的隊擺多一點去夜晚去捉呢？這樣跟著看個捉鼠的數目那個數據，那我想、那個還更加易明同具說服力。 好啊，明白曬，多謝曬陳海欣同你傾到啲啦。陳海欣咧就係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委員嚟嘅，咁大家又點睇咧？即係由一個嘅監察鼠患嘅個制度啦，咁但係滅鼠方面，你又覺得係有啲咩需要咧？或者呢個制度，你有呢個新嘅制度，你又點睇咧？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荃湾沙咀道一个唐楼劏房单位凌晨发生火警，两男三女怀疑吸入浓烟送院，其中起火单位男户主同另外一名女住客昏迷。事发在凌晨12:00，消防到场之后将火救熄，伤者全部送往仁济医院治理，现场20多名住户疏散。警方昨晚在沙田沙角村一带展开反毒品行动，突击搜查村内一个单位，检获大约28克怀疑可卡因，大约2克怀疑冰毒，和一批怀疑用作毒品包装的工具，市值大約30,000元。經初步調查之後，以涉嫌販運危險藥物和藏有工具可作吸食毒品用途，拘捕一名32歲本地女子和一名36歲本地男子，兩人正被扣留調查，案件交由沙田警區特別職務隊跟進。中美經濟工作組1年2日在北京舉行第3次會議，中國財政部表示，中美雙方就兩國宏觀經濟形勢及政策、20國集團財金合作、發展中國家債務、產業政策等的議題進行了深入、坦誠、務實、建設性的交流。中方就美方對華加徵關稅、上行投資限制、制裁打壓中方企業等表達了關切，雙方同意繼續保持溝通。美國財政部就說，美方在會上對中國的產業政策實踐和產能過剩提出關注，並且重申美方並不尋求中美經濟脫鈎，而是尋求健康的經濟關係，為美國企業和工人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美國財政部說，雙方在會議結束時同意4月再次會面。中國駐美大使謝鋒表示，中國經濟崩潰論一再崩潰，中國經濟見頂論毫無事實根據，不管是關稅戰、科技戰、認知戰，都阻擋不了中國高質量發展的腳步。謝鋒在出席僑學界春節招待會致辭的時候說，中國疫情防控平穩轉段，高質量發展扎實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持續擴大，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越走越寬廣。謝鋒指出，中國經濟成績單分量足，成績好，既有量的合理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5.2%，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之中名列前茅，又有質的有效提升，消費主引擎作用突顯，新質生產力加快形成，高技術產業投資保持2位數增長， 新三樣出口額突破萬億元大關，未來十幾年中等收入群體將會達到八億，數位經濟規模2027年有望達到15.7萬億美元。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36,041點，跌11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3，日元147.87，瑞士法郎0.87，加元1.349，人民幣7.192，英磅對美元1.26，歐元對美元1.076，澳元對美元0.653，新西蘭元對美元0.6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35.85美元，賣出2,036.42美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幾陣雨，初時吹和緩至清勁東風，氣温徘徊在18度左右，稍後轉吹北風，市區氣温顯著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約14度，新界再低1-2度。展望聽日顯著轉冷，有幾陣雨，隨即同年初一早晚寒冷，最低氣温大約11度左右。農曆新年假期部分時間有陽光，日夜温差較大。依家氣温18度，相對濕度9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较早前近住新墟街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噶，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隧道方面的情况，而家红隧的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驾驶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沙田围路，由于有水管急收，沙田围路去沙角村方向近着沙田路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而现在一带比较车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故事踏入最后阶段，尽管男主角白水一再表明爱意，女主角萧燕依然若即若离。直到萧燕准备抽身离开上海之际，一场致命意外会令他们走得更近，抑或从此永别？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0，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大家好，我是萧恩浩。提到春字，令我想起南宋诗人裘万顷的两句诗：春时耕种，夏时耘，七月农夫此食身。意思是在春天的时候努力实践，到年终的时候才会有新的收成的。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2024年2月7日，美斯称肌肉不适，缺阵香港赛事属不幸，期望可再到港比赛。消委会去年接获超过3.4万宗投诉，按年增加11%。考评局公布两间内地学校获准设立文凭试考场。卡塔尔证实哈马斯已回复停火提议，布林肯相信能够达成协议。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你聽緊睇緊嘅繼續係千禧年代啊！嗱，尋日咧就見到消委會啦，佢哋就有一個嘅周年總結嘅發布會啊，就都講到咧，因應住就係疫情啦復甦咗之後咧，其實就可能咧唔同嘅消費嘅模式咧又出現咗，所以咧啲投訴咧都有啲唔同啊咁。我哋今日咧都揾嚟消委會總幹事黃鳳賢同我哋講下咧個狀況係點樣嘅。早晨啊，黃鳳賢。 早晨， 不過講嗰個嘅年結之前咧，我諗啊，都香港好多市民咧都關注到，就係繼續星期日咧嗰場嘅表演賽，美斯冇落場咧，都繼續係消委會係咪都收到投訴咧？最新嘅狀況係點咧？ 最新嘅狀況咧，就係今日朝頭早7:30嘅一個數字啦。就我哋都收多咗嘅，因為好多時啲消費者夜晚先至喺我哋網上邊去作出一個投訴。咁我哋合計咧就收到547宗嘅投訴，咁而涉及嘅總金額咧就364萬咗緊。咁而最高嘅個案咧就係24000到啦。咁平均嘅金額咧就係6650蚊咗緊嘅。咁而本地同埋旅客嘅同埋我哋旅客嗰個消費者咧嗰個嘅投訴咧個分別咧就係本地消費者咧有461宗，咁旅客就86宗。咁就但如果講涉及嘅金額咧，反而係本地嗰個嘅消費者咧係會比較高啲嘅平均金額，因為可能即係一家大細去睇買啲飛比較多啲啦，就去到平均每一個個案係7000蚊咗緊嘅。咁而如果我哋睇翻佢哋嗰個消費嗰個嘅銀碼嘅分布啦嚇，咁會睇到咧就係1萬蚊留下啦，係佔咗大部分嘅，係有佔咗成420宗咗緊。咁而1萬蚊到2萬蚊咧就89宗，咁都係睇到咧啲消費者咧都係幾捨得去使錢咧喺呢一場球賽嗰度咯。 咁我見你之前都有講過話，即係譬如最高金額嗰啲咧都超過2萬蚊咁樣噶嘛。咁其實嗰度係咪都係差唔多嘅數字咧？ 最高如果要2萬蚊以上嘅话咧，我哋而家嘅数据咧系大约有7宗嘅。咁但亦都有啲消费者咧冇提供到佢哋究竟使咗几多钱或者啲交易嘅记录俾我哋，有32宗。咁所以咧就喺我哋现阶段嚟讲咧，都会睇到绝大部分就系、是即系其实都几平均嘅，5000蚊以下，5000蚊到1萬蚊咧就大约每一个分布都系200宗到啦。咁但系1萬蚊以上咧都有89宗咯。去到或者系100宗咗紧啦。 我见你寻日都话聯絡緊主辦單位嘛，希望可以開會嚟到做幫手做個調停啦，咁樣咁而家有冇啲進度啊？ 我哋亦都等緊佢嘅回覆嘅，因為都係尋日開始去聯絡佢哋啦。亦都同步咧，我哋都係整合緊我哋一啲嘅投訴嘅數字啦，同埋亦都係要聯絡翻啲投訴人咧，就要攞翻一啲嘅資料俾我哋，因為如果你純粹話我有去睇波。我要投訴，我要退款咁，咁但係你乜嘢嘢嘅記錄都冇話俾我哋聽，咁我哋就真係好難幫你處理。咁所以係呢一兩日都真係幾繁忙嘅，因為都要聯絡唔同嘅消費者去攞翻足夠嘅證據，先至可以整合翻所有嘅資料咯。 我相信都好似你尋日咁講啦，就係留翻飛尾啦，同埋所有嘅嗰啲交易記錄啦，係嘛？ 是啊，一定的。如果不是的话呢，很多时候我们这些情况我们真的做不到任何东西的。我们不可以纯粹说是凭一个写入来的投诉就是去进行一个调停的。所以希望消费者谅解和是全力去配合咯。 我哋咧就係睇究竟星期日嗰場球賽咧嗰個狀況係點咧？我哋就先問到呢一度啦，都問翻尋日消委會就講到一啲嘅收年嘅年結啦，就話其實而家係咪即係疫情復甦咗之後，見到咧大家消費模式可能有啲唔一樣？我見你哋可以收到啲投訴嘅嗰、那個即係最多投訴嘅嗰首5名都有少少變動喎。 是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咧，舊年已經係全面通關咗啦，亦都係復常啦。咁所以咧，嗰、那個消費嘅交易咧，或者係消費嘅市場係變得活躍嗰陣時咧，啲投訴嘅數字咧都會比較增加咗。咁但係而個類別上面咧都有啲啟示嘅。咁整體嘅投訴數字咧，我哋收到34155宗，上升咗11%。咁而好得意嘅咧，就係有關於服務嘅投訴咧，係比以前多咗嘅，係有19000宗，佔咗61%。而有關於產品嘅投訴咧，係比以前降落翻啲，就係39%。咁而頭五名係講緊邊頭五名咧？喺嗰、那個投訴榜裏面，咁食肆同娛樂咧就維持翻喺嗰個第一名嘅。咁而電信服務啊，排第二啦，旅遊排第三啦，電器用品排第四啦，美容服務係排第五。咁而各個裏面咧都有啲特色嘅。咁全部都係有上升啊嚇！那個上升嘅幅度咧，由最少嘅旅遊佔23%咧，去到最高嘅美容服務咧就37%。反而電器用品咧，佢喺去年咧就係排第二嘅， 咁啊，但係都下跌到去排第四，咁啊跌咗27%。咁啊，可以逐個講一講點解啦。咁啊，食肆同埋娛樂咧，好明顯咧，有成3900宗咧，個原因一升咗成25%咧，個原因咧就係大家多咗出街食飯啦。 嗯。 咁亦都好習慣點餐啦。咁啊，又點餐又出街食飯嗰陣時，咁若果萬一點餐嗰度係嗰啲送遞嘅時間係有延誤，又或者係直情係冇送到。又或者係去到啲食肆去食飯嗰陣時咧，啲宣傳推廣講得唔清楚，大家個理解唔同，又或者個服務態度差，或者係唔係咁理想嘅話咧，咁自然咧就引起咗嗰個投訴啦。咁排第二嘅電信服務，咁點解升咗成48%咧？咁啊都好容易明白嘅，就係、是、大家出外旅遊多咗啦，但係數年冇旅遊咧，咁但係就忘記咗，譬如話去買一啲嘅 WiFi 蛋嘅服務啊。又或者係一啲嘅數據嘅服務啊、漫遊嘅服務啊，呢一啲如果大家係有理解上面嘅落差，同埋係使用嗰陣時咧，唔覺意咧就係、是、用多咗嘅話咧，翻嚟係有一個比較高或者即係我哋叫震撼帳單咧，咁亦都係會引起咗投訴噶。咁而旅遊事務咧就好容易明白啦，就上升咗23%，都有3160宗。個原因咧好明顯咧就係喺嗰個機票啦。升得最多啦，因为大家唔好忘记咧，喺年初啱啱通翻关或者系开始旅游嗰阵时咧，亦都有地方咧就系佢哋嗰个抗疫嘅措施咧，亦都系有所调整，咁而令到啲航班咧去取消或者系更改嗰个时间咧，系令到消费者不便。但系如果退款退得慢，又或者个客服做得唔好咧，都系会引起好多投诉嘅。咁所以咧，航空嘅服务咧系占咗唔少噶。反而酒店咧係跌咗嘅，個原因係抗疫酒店已經唔需要啦，咁同埋咧我哋嗰啲 staycation 啦嚇，即係宅度假咧亦都係唔需要啦，咁所以咧酒店係比較少咗。 嗯，喺呢度我見到其實講巴士同埋旅遊巴票務嗰個投訴咧升嗰個升幅都好誇張嘅喎，即係呢度又通常係啲乜嘢嘅問題嚟㗎？ 呢一度咧就係、是巴士同埋旅遊票咧就係、是雖然佢哋升咗好多，升咗成可以話係692%，即係大概係7倍到啦。但係因為佢嘅基數低啊，咁啊總共係103宗啫。咁而裡面個原因咧就好明顯，就係買飛嗰陣時嗰、那個出發嘅時間有所延誤啦，又或者係佢哋想換票退票嗰陣時咧係做唔到嘅話咧，咁就好容易就引起投訴啦。咁所以咧啲巴士啊或者係旅遊票嗰度咧都係要留意翻一啲係過境嘅巴士咧，佢哋嗰個服務嘅質素咧同埋嗰個準時啊、那個程度咧都係要留意翻嘅。咁、我好快講埋。最後尾兩個啦，就是、電器用品咧就係唯一一個跌嘅，跌咗27%。咁點解咧？就因為過去咗幾年咧，大家係居家抗疫咧，就已經換咗好多電器啦。咁就去到而家咧，就少換咗電器嘅話咧，就嗰、那個送貨延誤啊呢一啲嘅問題，或者安裝唔好嘅問題少咗咧，咁就會令到嗰個投訴係少咗。咁但係咧，仍然咧係有關於嗰啲維修保養嘅問題咧，係仍然存在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呢啲電器商咧可以即係喺維修保養嗰度去做翻啲好啲啦。咁而美容服務咧，就真係要睇翻啦，因為咧睇到咧就係、是、當大家開始扮翻靚嗰陣時咧，就上升咗唔少37%。咁而個銀碼都唔少嘅，喺5個。呢一個投訴裡面嘅人馬咧，可以話係好高嘅一個。個原因咧就係、是當你買一啲嘅預繳式消費啦、美容嘅套餐嗰陣時咧，都係講緊起碼幾千蚊去到幾萬蚊不等，有啲甚至去到個案幾十萬，甚至過百萬嘅。咁所以咧宗數雖然冇其他嗰啲咁多，咁但係咧個銀碼大，亦都上升嘅幅度唔少。咁所以咧就大家去預繳式消費。特別係美容嗰陣時咧，就要留意翻啲條款啦，同埋係咪真係有需要買到咁多嘅一個套票咯？咁同埋咧，有都收到投訴咧，就係 book 嘅都 book 唔到嘅，俾咗錢都 book 唔到嘅，咁啊覺得好似俾人呃咗，揾咗笨咁，咁都係嚟消委會呢度投訴嘅。 嗯哼，頭先咧就講咗，即係可能投訴得比較多嘅頭五位啦。咁但係其實除咗係呢啲之外，我見到網購咧喺呢一度，其實我見你哋個講法話都一路係 keep 住升嘅喎，係咪啊？ 是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一个新常态底下呢，网购是已经大家生活一个买嘢一个好模式嚟㗎啦。咁所以呢我哋睇到嗰个嘅投诉呢过去咗几年呢不断咁样上升，由2021年嘅6100宗啦，去到而家今年呢 ,2023, 去年啦就已经去到12700宗咗近。咁而银码呢都由19000呢就係、去到4300万。咁啊係不断咁样上升緊嘅。咁而嗰、那个投诉嘅类别呢主要咧就係旅遊事務啦， 食肆同埋娱乐啦，婴儿产品升得多，升咗30倍，本地嘅旅游服务呢亦都系升多咗嘅，因为嗰阵时大家都系旅店啊，即系啲讲緊系本地嗰啲酒店嗰个嘅服务，嗰阵时系有嗰、那个有啲人呢就系喺网上面订，但系呢嗰个取消啊又或者是退款啊那些出現了問題啦。咁而我好想集中呢就講一講個嬰兒產品，因為如果大家冇忘記到呢，其實去年呢有一個事件呢就在網上面去買呢一個尿片。咁但係呢好似貨不對版，又或者係根本兑現唔到嗰個承諾，甚至係就你話係抵嘅，其實一啲都冇抵到呢，等等呢啲嘅問題呢就引起成600宗嘅投訴嘅。咁一個個案呢就已經係就已經令到呢一個嬰兒產品好少可上榜嘅呢都是上了榜，就成为网购投诉里面。所以呢在这里都要提醒消费者呢，当大家网购的时候呢就真的要留意所有的条款，同埋呢就是网购式的预缴式消费呢都是非常之留意究竟它那个的条款啦，同埋它那个的营运啦，是不是真的可以支持到它那个承諾啦，咁呢一啲咧，消費者都真係要留意翻嘅。 我最後咧都想問一下，其實我見咧就係無論係網購又好啦，或者實體啦，其實喺個旅遊事務方面嘅投訴咧，今即係喺2023年咧都升得比較多嘅。即係你哋個分析又係點樣？同埋當中係幾多涉及本地客啊，同埋係幾多係旅客嘅咧？ 嗱，咁其實一全面通關嗰陣時咧，就若果啲酒店啊、旅店啊，佢哋頭先你講到嘅巴士啊，佢哋嗰個嘅營運嗰方面未配合到嗰、那個通關，又或者係全面旅遊嗰陣時咧，協調唔到嘅話咧，就好容易喺客戶服務嗰度咧出現咗問題。咁而我哋嘅旅客嘅投訴咧，佔咗成3030宗。咁內地嘅旅客呢就係、是、有成2467，即係佔咗80%㗎啦。其他地方嚟嘅呢就佔咗20%咗緊。咁主要嘅投訴呢來來去去都幾樣嘢。一呢就係、是、個食肆同埋娛樂嘅服務。因為呢其實過往都睇到呢有啲旅客真係好鍾意去睇大型表演。咁但係嚟到香港去追粉嗰陣時呢，即係追偶像嗰陣時，但是個主辦單位做得不好的話呢，亦都是出現了這一方面的投訴啦。咁另外呢就是一些跟變量兩變前啊、磨粉啊，咁過往我們都點名批評了四間的藥方呢，咁都是上升了很多的，又上升了成47倍，咁就有成486宗，咁明顯地上升。咁所以呢都喺呢一度呢都係要告戒下個業界啦，因為你哋嘅行為呢都係會好影響咗香港嗰個嘅旅遊嗰個嘅形象。咁所以呢都真係要對呢啲嘅藥方啦，要嚴懲同埋係多啲嘅監管囉。 好啊，多谢晒你，黄凤娴，同你倾到呢度啦。啱啱咧就系同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咧就倾到啊，系除咗讲到咧就系星期日啦，美斯冇落到场踢表演赛，究竟个相关投诉之外咧，亦都咧就系讲到佢哋咧过去喺2023年咧收到嘅投诉，有关于消费嘅数字咧究竟系点样嘅？咁你哋又觉得咧喺消费方面，你哋可能喺旧年啊或者之前咧有冇啲乜嘢位置，你哋系会觉得比较需要系改善嘅？可以打嚟18723咩，同我哋分享一下嘅。你休息一阵啦。 当你发现你啲手手脚脚有水肿嘅时候，系咪代表你个肾有毛病呢？ 有冇听过益生菌？既然系菌，点解又会有益嘅呢？ 我系刘泽星，系风湿病科专科医生。 我系何继良，肾病科专科医生。 我系李国栋，家庭医生。 我系麦永哲医生，精神科专科医生。 我是陈家亮，是一个肠胃兼肝脏科的专科医生。 精灵一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18723111，千禧年代。 翻返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尋日咧喺機場啊，就發生咗一單咧，即係都被認為係好罕見嘅奪命意外啦。咁就有一個拖車司機就將個飛機拖去停機坪嘅期間咧，坐喺後座嘅嗰個工程人員就懷疑係冇扣到安全帶，就跌咗出車外嘅。咁跟住咧就後來就發現咧，佢係倒閉喺滑行道嗰度，懷疑係俾飛機剪過嘅。咁其實呢一單嘅意外咧，好多人就形容即係罕。罕见啦，咁同埋咧都引起咗大家关注啊！究竟咧喺机场嘅地方度做嘢嘅时候，嗰个安全嘅保障系点样嘅咧？今日电话旁边揾嚟机场空运员工协会理事长方庭豪同我哋讲下呢个话题。早晨，方庭豪。 系早晨啊，你好啊， 早晨早晨，我先问一下咧，其实头先我哋讲到呢个拖车司机咧，话有前后座之分噶嘛，可唔可以讲下，其实佢哋个工作系点样啦，同埋个坐位系点，点解会有机会发生到呢一件事，即系等听众有个印象先。 嗱，其实咧，点解有呢个拖车系前后座嘅咧？因为佢咧最主要个原因咧就系俾佢拖行飞机用嘅，因为飞机冇后波嘅，咁啊，所以有时喺停机位。出嚟嗰陣，或者喺呢個飛機庫裏面咧，出嚟停機位嗰陣咧，佢就需要咧頭尾要調轉嚟用嘅。咁啊，點解會有兩位嘅工作人員嘅咧？咁啊，其中一位咧就係駕駛個拖車嘅。咁啊，另外一位工友咧，佢就會協助去到指定嘅停機位或者機庫嗰陣咧，佢就會好緩慢咁樣俾佢攞車。咁佢嘅負責咧就係負責。用一個輪檔去一個合適的位置咧，叫個飛機嗰個工作人員幫手去拖到嗰度個位咧，去一個合適的位置咧就會停低，佢就會負責去用呢個輪檔去所謂點講咧，叫做喺一個冇危險性嘅情況之下咧，佢就會攝咗落去咧，佢就幫佢停定嘅，佢個作用咧就係咁樣嘅啫啊咁。至於你話其他嗰啲點樣安排咧？這個咧就係佢公司內部安排邊個工作人員去做呢一樣嘢嘅。 我想問一下咧，其實譬如坐前後座啦，兩位都好咧，佢係有啲乜嘢嘅安全嘅風險啦，同埋有啲乜嘢保障而家係做緊噶？ 嗱，其實咧兩位工作人員咧，佢個座位度咧都有安全帶嘅，係肯定會有安全帶，佢佢係需要工作嗰陣咧，佢係要扣嘅。咁嗱，老實講，你嗰個情況之下，你點講咧？即係大家好難去理解到當時嗰個情況究竟嗰位發生意外嘅工友咧係有冇攬安全帶啊，或者其他個出錯嘅問題諸如此類。這個、呢個咧，我哋好難評論，因為我哋唔喺現場啊嘛。 咁而家嗰個工序上面有冇啲咩需要調整咧？我見有啲工會話，即係可能要去檢討檢視一下。 其实是要的，我相信呢，即是老实讲，这么多年来我自己本身在机场做了十几年了，都没有见到即是这么严重的发生的这个问题的。那今次呢发生了这么严重 的工业意外呢，那我相信呢都要大家坐在这里看一看，在哪些方面可能会有一点漏洞，或者大家会不会有一点怎么说呢，遺留咗啲嘢，做漏咗啊，或者係疏忽咗啊，咁我喺呢個時候咧，都應該大家要去認真去檢討下咯啊。 其實咧，我而家見到警方就拘捕咗60歲嘅拖車司機咧，就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被捕嘅咁。咁呢度即係佢嗰個揸車嗰個有機會出現嘅風險係喺邊度噶？ 嗱，其實咧，今次嗰個意外就發生於因為個飛機拖行咧，呢位工友係負責控制架拖車，即係作為司機啦嚇。咁另外一位工友咧就係喺佢嘅後面，咁基本上嗰個情況咧，佢就好難去睇得到，因為佢坐嗰個位咧，坐咗去控制咧，佢就好難睇得到嗰邊嗰個情況嘅。其實大家咧就可以咁講啊，係靠個walkie 去聯絡啊，或者用呢啲咁嘅溝通方式去聯絡。但係問題咧就係話，那個司機咧就根本睇唔到嗰個情況嘅，根本就唔明白，即係唔知道咧嗰個情況發生係點樣樣。兼夾咧，因為當大家都知道機場特別係停機坪啊、橫道咧係好嘈嘅，所以好多時間咧佢坐咗喺入邊咧，未必聽得到出邊個聲音 明白明白。咁如果係咁嘅話，即係喺呢度係譬如坐後座嗰、那個或者坐前座都好啦，佢哋喺個培訓上面啊，或者其他安全措施上面，或者啲裝置上面，有冇啲乜嘢你覺得係需要去改善啊？ 嗱，老實講，我就百分之百肯定咧，就係機場管理局同埋各營辦商，即係而家卡數啦嚇，我相信佢哋俾嗰個入職培訓啊，或者職業安全嗰、那個。那個信息咧係應該係好夠嘅，係應該好足夠嘅，係應該我諗佢經常性都會做呢樣嘢嘅。咁嗱，我哋琴日亦都係入咗去約見機場局管理層咧，臨時一個好緊急嘅會議，我哋都當中提及到呢個安全性，即係特別咧，我哋希望今後咧就係喺嗰個安全帶或者係開關嘅門嗰度咧，係加強一個用啲 器械啊，或者係有個警報性啊，你冇帶冇攬安全帶啊，或者係冇閂到閂實啲門啊，諸如此類嘅嘢咧，佢就會響長響。咁大家咧有一個提醒，即係同埋第二方面咧，我哋都希望機管局同各營辦商咧喺嗰個安全意識嗰度咧加強多啲宣傳。咁希望咧不斷喺用啲安全措施喺個喺呢啲工友個耳邊啊講多啲，希望我哋喺呢一方面咧係即係自己會加強好多。咁你即係從而令到呢個意外咧，希望咧就係唔好話減到百分百，希望盡量去減低。 咁佢哋反應係點啊？ 機管局係好正面嘅，機管局即係聽到我哋咁嘅提議咧，亦都係好即係好支持。咁我哋如果可以提及咧，就係話我哋工會咧，亦都會透過職業安全健康局咧，去喺呢一方面咧，會加強做咗啲宣傳。咁我希望咧，大家兩方面都做，咁啊將啲工業或者工商嘅數字咧，盡量去減少。我哋希望就係做到咁樣啦。 剩翻唔夠廿秒啦，其實嚟緊個賠償嗰度咧，個局喺公司方面嗰個回應係點咧？ 嗱，老實講，你講賠償方面咧，而家咧就老實即係大家知道啦，嗰、那個香港有法例嘅工商嗰、那個賠償都好明係嘅，好明確嘅。 明白。 咁而家我哋亦都要睇個家屬。 多謝你。 2024年2月7日，李思清肌肉不适缺阵香港赛事属不幸，期望可再到港比赛。消委会去年接获超过3.4万宗投诉，按年增加11%。考评局公布两间内地学校获奖设立文凭试考场。卡塔尔证实哈马斯已回复停火提议，布林肯相信能够达成协议。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9:12啊！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继续有张凤平喺度嘅呢一节咧，就同大家咧会讲下同啲存款保障相关嘅话题啊。不过咧，即系听我哋讲其他嘅话题之前咧，当然都会先听下大家听众嘅意见啦。今日咧同大家讲过就系一啲鼠患嘅问题啦。而家食环署就有一个新嘅公布鼠患参考指数啊，叫做咧就系无鼠百分比啊，有一个唔同嘅计算。方式啦，亦都咧就有一个唔同嘅方法嚟到去计嘅。咁亦都同大家讲过咧，就系消委会啊，就讲到系旧年咧收到嘅关于消费相关嘅投诉啦，主要咧都系最多投诉嘅，依然都系同啲食肆嘅娱乐相关嘅。你哋有冇啲相关嘅经验咧？可以继续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有江小姐喺度，早晨，江小姐。 早晨。 系，请讲。 系关于嗰个鼠嚟嗰度咧，咁你咪就粉红色入个系两寸乘三寸嘅胶袋密封咗噶嘛？咁我每一次你即唔就咁抌落去，咁你密封咗系冇香味嘅，点样吸引到老鼠咧？咁等于我喺佐敦谷嗰个公园嗰处，我半个月前见嗰袋嘢，而家系冲咗落去嗰个渠口嗰度，都系密封咗，冇打开过嘅。咁唔係話冇殺嗰落係冇老鼠，而係你鼠你根本係冇打開個袋，或者係嗱，即係我唔知鼠你有冇毒啦。你即係如果派嗰時候可能影響佢啦。其實你嗰個隨身帶個打窿機去嘅，一掟之前咧你就打開即係打落打窿機，有咗疏氣，等啲老鼠聞到。即係香嗰啲鼠你咧，據你哋嗰啲蛇同嘴啲人講咧係好香嘅。咁但係我睇見每一間公園都係密封咗嘅，咁冇意思囉，你咁抌咗鼠嚟落去。 江女士啊，你有冇見到咧？即係譬如頭先你講話可能除咗啲鼠嚟係一路都密封咁嘅狀態啦，咁你見到譬如真係咁樣嘅話，對於即係真係啲老鼠喺附近，你仲有冇見到咧？咁樣即係譬如呢個講滅鼠啊，亦或是係真係之前講緊話係攞嚟去睇緊鼠患問題幾嚴重噶？ 嗱，鼠患嚴重咧，多數都係食肆嘅地方嚟嘅。咁你公園我唔會細有冇老鼠。咁我住雲山，我見過真係有老鼠嘅。咁我就好少行嗰度，我唔肯定嗰度仲有冇老鼠啦。但係就我見你鼠嚟抌咗喺度半個月，咁甚至個花叢我見你抌半個月係完全密封咗嘅，都冇揮發咗嘅，即係證明你密封嘅程度係好好咯。我隔咗個濕地真係好好啦。 即係冇疏氣啦。咁你冇疏氣，老鼠何來會吸引呢？ 嗯，理解啦。 咁如古老整個老鼠籠嘅，咁有牛皮豬肉喺度，都有香味吸引佢啊嘛。 好。多謝曬江女士嘅意見啦，就主要講到咧，話啲鼠嚟啊喺啲密封嘅狀態嗰度根本吸引唔到老鼠。你哋有冇留意到咁樣嘅狀況咧？或者你哋見到嘅情況又係點咧？可以繼續打嚟1872321嘅，唞一唞，翻嚟同大家講下咧存款保障額嗰個嘅上調啊。 CIBS 人人广播 做飲食记者是不是飲飲食食就够等 PES 话你知一篇飲食报道是怎样诞生的啦。 我哋要定咗一个主题先啦，同埋了解咗个餐厅就开始入餐厅啦，夹返我哋自己嘅行程去影相啊，同埋去食嘢啊，跟住就係揀相写稿，亦都要审批跟住先出街啦。 CIBS 节目采访手记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千禧年代啦。昨日咧就系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啊，存保会就公布咗个优化存款保障计划嘅咨询结果。其实咧上年就已经做一个咨询噶啦，咁啊好大，即系好主要啦。大家会比较关心嘅咧就系究竟嗰个嘅存款保障额啊提高到几多？而家咧就500,000嘅。咁咨询嘅时候咧就建议系增加到系800,000啦。咁昨日咧即系嗰个咨询结果就都讲到话，有部分意见咧就提出应该将呢个保障额提高到去100,000。不过全保会就认为800,000个保障额咧已经系足够系充分同埋适当咧，可以加强到全户嘅保障啦。咁所以咧都会维持啊，就系将个保障额咧由500,000提高到去800,000嘅呢个建议嘅。另外咧就有一啲嘅方案咧，都讲到，譬如个供款嘅机制咧，就会再次向业界收取原有嘅建立期征费，直至咧存保基金去到新嘅目标金额。咁同埋咧就话银行合并嘅时候咧，就嗰啲受影响嘅存户啊，就会提供一个暂时性嘅加强保障啦。咁就会系为期咧就系由合并日开始计6个月嘅。咁你个实施嘅日期方面咧，就话希望啊今年第四季。就會首階段啦，涵蓋新保額同埋籌備比較短嘅嗰啲優化措施，就希望呢啲咧就可以做咗先。而其他優化措施咧就話預計出年年初就會推出噶啦。咁大家對於呢個嘅存保上限增加到去800,000點睇咧？係由而家500,000加到去800,000夠唔夠咧？咁就使唔使再多啲，亦或是覺得都已經係 OK 啦？咁可以繼續打嚟1872321咧，發表你嘅意見嘅。電話旁邊我就揾嚟金融界立法會議員陳振英傾下呢個話題啦。早晨，陳振英。 早晨，曾凤明小姐。 先问一下啦，咁而家见到全保会话有意见，虽然话咧就应该个保额加到去100,000，但佢哋觉得800,000都够咯。你觉得咧？ 嗱，其实咧，我谂呢个系一个平衡咗几方面嘅因素嘅。第一咧就系全户嗰个覆盖率，如果去到800,000咧。已經由89%咧，就去到大約92%。咁國際標準咧就超過90就得啦。咁即係話，其實如果去到800,000咧，都已經符合到呢個標準啦。咁第二咧就係個保費啦，因為咧其實由500,000提高到800,000咧，所有參與嘅銀行咧都要增加佢個保費嘅。咁如果調到800,000，增加60%呢個保障額咧，其實銀行嘅保費咧會增加咧，每年都超過1.5億到嘅。咁啊，但係呢個數咧，就如果十幾間我哋零售銀行去攤咧，大家嗰個數唔係太多咧，咁一定唔會話將佢轉嫁俾存户啦。但係如果再向上調去到900,000啊，或者100,000咧，咁個保費增加嗰個幅度咧會好高嘅。咁啊，難保咧就有部分銀行覺得話，我突然間一年要俾多咁高嘅保費咧，會唔會考慮咧就會降低嗰個存款利率，咁將部分嘅即係成本可以打入去咁咯。咁所以呢個我都覺得係一個平衡咗幾方面因素咧，做到個決定。咁我都覺得呢個係合適嘅一個金額咯。 因為咧，即係如果睇翻即係而家800,000嘅呢個存款保障嘅金額咧，就係同其他嘅一啲主要國家地區嚟到去比咧，就係排咗喺美國、德國同英國之後嘅咁。咁呢一個嘅數咧，暫時就係叫做排第四啦。咁樣頭先咧，陳振英都話即係一個叫做合適嘅叫平衡翻，就希望銀行成本唔使太高，咁啊亦都唔使將個成本就轉嫁翻落去消費者嗰度。咁不過其實呢一樣嘢有冇需要？因為都見到 到50万呢一个嘅存款保障额咧，维持咗即系都十年噶啦。咁系咪有需要？譬如喺嗰个检讨嗰度咧，其实系可能即系再快啲，或者个流转快啲，等到大家觉得咦，可能都系有定期咁去做个检视啦。 同意啊，因为咧，其实我知道国际存款保障委员会嗰度咧都有考虑咧，就系话大家要再检讨下咧里边啲参考嘅数据，究竟系用边几样指标咧去确定咧新嘅存款保障上限嘅。咁其他我哋点解排第四咧？其实咧都有啲原因嘅。咁譬如美国咧，因为佢都发生咗好多中小银行倒闭嘅事件啦。咁英国都系发生过嘅。咁但系香港咧，其实就由我哋存款保障制度引入以嚟咧，从来冇倒闭嘅个案出现过。咁即系话咧，呢个所谓嘅保险制度咧，其实从来系冇动用过任何嘅保费嚟去要赔偿嘅。咁所以咧，我哋系咪一下子跟到佢哋完完全全一样咧？咁就真系有啲唔同嘅考虑咯。咁但系我哋又比邻近啦，大家好中意同新加坡比啦吓。咁新加坡其实而家都系啱啱调整咗冇几耐，咁佢都系60多万港纸度啦。咁所以我哋系即系处喺一个即系中上游嘅位置啦。咁我都觉得系相对比较好。咁至于检讨期限咧，我系好同意嘅。咁呢一次全保会因为亦都吸纳咗业界嘅意见咧，就唔好再10年或者5年咁耐先檢討一次，因為你檢討完之後咧，仲有一個立法程序啦，同埋實施日期，咁即係隨時咧要6-7年一次嘅。咁佢呢次咧已經答應咗咧，就話3年之後就會完成調整，希望4年之後咧就引入新嘅存保額，如果要調高嘅話，咁我覺得呢個係大幅改善咗，即係10多年先可以檢討到一次嗰個情況咯。 係，因為而家就呢個50万存款上限咧，就13年啦，維持咗。其實4年之後即係完成曬成個檢討，你覺得呢個時間嚟講嘅話，係咪都合乎而家個世界嘅步伐同埋嗰個即係效率啦、速率咧？ 我覺得如果3年檢討，然後4年實施咧，都係合理嘅。因為第一咧，你做一輪嘅諮詢咧，就喺香港嚇，譬如你諗咗一個金額，咁又嚟立法會啊，去銀行公會啊，或者係做一啲公共諮詢咧，動不動都要1-2年噶啦。咁加上我頭先都提過咧，就係國際上咧，對於呢啲參考嘅參數咧，都有一個調整。咁我相信咧，隨住有通脹啦，咁另外大家市民嘅存款嘅金額都會陸陸續續上升啦，同埋其他金融中心咧都會調整佢嗰個策略等等嘅因素咧，我相信咧個趨勢都係會向上調嘅，咁而3-4年之後我哋再調整點咧，咁我希望咧就可以進一步提高啦，咁一方面咧市民嘅存款就獲得更大嘅保障，二來咧亦都令到一啲中小嘅銀行咧佢個競爭力可以提高啲咯。 因為我見咧，而家最主要講緊話，我哋將50万調升到去80万，都覺得係一個合理水平咧。就有好幾樣嘢去睇嘅，譬如就係追唔追得翻之前即係50万生效嘅時候，2011年初嗰陣時個累積通脹啦。咁啊，亦都睇就係究竟有幾多百分比嘅存户可以攞到十足嘅保障，係咪即係過90%啦？最好就咁啊，亦都就係係咪即係能夠可以去到國際嘅一個水平啦？咁其實嚟緊再要去檢。檢討嗰陣係咪都係睇呢啲嘅狀況，亦或是有多啲嘅即係考量都要去睇咧？譬如國際之間喺存款保險嘅嗰啲發展啊等等，呢啲使唔使要有啲乜嘢？可能係需要大家之後要睇噶。 係啊，頭先嗰幾個因素咧，肯定會繼續保留嘅。但係仲有一個因素咧，我哋而家香港呢邊咧較少考慮咧，就係受保障嘅存款嘅總額嘅百分比。頭先講咧，92% 咧係存户嘅數目嘅百分比啦，咁啊92%。但如果你從存款嘅數額嘅百分比嚟講咧，就算我哋提到80万咧，估計咧我哋嘅保障咧佔我哋嘅總存款嘅比率咧，只係大約25%到啦。咁但係其他國家同地區嘅覆蓋率咧，好似美國啊、日本啊、法國咁咧，受保障嘅存款嘅總額嘅覆蓋率咧，都去到60%到嘅。 咁點解咧？咁即係證明香港咧就好兩極化啦。咁一般大眾咧就存款咧就有80万，咁都已經算多噶啦。但係就可能個別有啲人士咧，佢單一一個人存嘅金額咧比較大，咁啊會拉低咗總存款嗰個保障咯。咁我相信咧國際嗰個趨勢咧都會考慮更多嘅因素，包括就係話可唔可以覆蓋到總存款嘅百分比咧更高啦。咁所以咧仲有咧就係當然就係個個希望金融穩定方面咧，就如果存款嗰個保障更大咧，咁大家咪會對金融系統嗰個信心更大啦。咁我諗呢啲因素都會統一考慮之後咧，下一次嘅檢討咧一定會包括埋呢一類嘅唔同嘅即係參數喺裏邊咯。 但我相信，譬如如果真係話要保一個總額嘅百分比，去由25%再大幅提升嘅話，都會出現頭先你講嗰個問題，就係銀行可能俾個保費嗰度又多咗嘅喎，即係佢哋嘅成本都一定係要喺度升嘅喎。 是啊，所以咧，我谂咧，我哋下一次嘅检讨咧，都系要检讨就平衡翻咧，就系我哋其实梗系越高就对存户嘅保障好似高咗啦，但系咧增加嘅保费会唔会系一个合适水平？因为而家譬如我头先提到咧，譬如每年增加嘅保费大概亿零到咧，我谂咁多间银行每人增加可能是千万位的成本呢，大家都仲觉得可以接受啦，同埋呢个都是一个普惠金融的措施。但是如果每间银行要增加譬如接近1亿的，咁大家就被迫要开始考虑呢，是不是要将个成本呢在某一种程度上面呢予以摊分啦。咁所以呢我諗個金額就算係下一次檢討咧，都唔會話由80万突然間會升到150万或者160万咁高嘅。咁我哋都係要循序漸進咁去提升啦。咁令到咧銀行亦都可以接受到，亦都唔會令到存户嘅享有嘅利息咧就會有任何嘅負面影響咯。 呢啲喺國際間有冇其他例子？譬如政府喺呢方面有冇啲咩可以做定係點噶？ 國際間咧，其實都係睇佢哋每個金融系統嗰個結構嘅。咁因為譬如好似美國咁咧，佢每一種銀行嗰個結構咧相當之複雜，有好大超大型嘅銀行，亦都有啲地區性嘅銀行啦。咁英國嘅情況都一樣嘅。咁但係香港始終都係一個比較細嘅經濟體，但係我哋又係一個外向型啦。咁所以我哋既要咧就係符合到國際個大趨勢，但係我哋都有我哋自己特殊嘅情況啦。包括我哋頭先講到咧，就可能香港咧就有一部分嘅比較有錢嘅人咧，咁佢嗰個存款額係特別高嘅，咁但係大眾市民嗰度咧，可能係100几万嘅保障額，佢已經足夠令到佢嘅存款獲得100%保障啦。咁我哋都要考慮埋我哋自己本土嘅特別水平，但係國際上我諗佢哋主要睇咧就話嗰個存款保障額咧能唔能夠喺佢自己系統度咧令到所有存户咧感覺到佢嘅存款咧獲得一個足夠嘅保障咯。 我咧都想睇下，因为都见到有一啲分析师都讲话如果上调咗嗰个存款保障额嘅话咧，可能都令到啲存户咧，佢哋会再调整自己嗰个嘅即系存款嘅个策略噶。你会唔会预期可能大家嚟紧即系点样做啦？或者会唔会都有啲银行相应咧就提供翻啲优惠利率，可能吸翻啲嘅存户啊？ 我都相信咧，好多中小銀行甚至虛擬銀行咧，會借呢個存款保障上限調整嘅契機咧，會做一啲宣傳同埋優惠嘅。因為咧，以往我諗一般市民都傾向咧，將自己嘅存款咧擺喺啲比較規模大嘅銀行啦，一來比較安全啲，二來呢啲銀行咧可能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銀行服務咧可以提供。咁但係中小銀行咧如果我哋每一個香港市民，其實我哋都調查過都有幾個銀行户口嘅，咁大銀行你存完你嘅存款保障嘅上限之後咧，如果你仲有額外嘅存款，咁你可以考慮去開多一兩間其他銀行嘅户口，咁啊分散啦。咁開嘅時候咧，好可能就會選擇一啲中小或者虛擬銀行啦。咁我諗佢哋亦都會借呢個機會咧，提供一個相對吸引嘅利率啦，存款利率啦，甚至咧就有其他嘅優惠咧，借一個機會咧，會令到咧市民如果開多一到兩個户口，我嚟享受到呢個存款保障嘅時候咧，佢哋都可以受惠到咯。 好啊，多謝曬你，陳振英同你傾到呢度啦。陳振英咧就係金融界嘅立法會議員嚟嘅，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表示，港车北上自去年7月1号起实施之后，受到驾车者欢迎。政府正是研究是否简化程序，例如当车辆和司机都没有改变之下，让许可证持有人可简单办理续期。林世雄接受本台电视节目盘点政策访问，他说当局正是构思优化安排，例如有些人首次申请港车北上之后，当届满时是否要再参加抽签，如果车辆和司机没有改变，可否简化让许可证持有人简单办理续期。另外，去年通过关于自动驾驶车辆的草案，政府早前亦都向立法会提交附属法案，赋予运输署署长豁免权，让自动驾驶车辆能够在公路进行测试。林世雄期望透过基金资助，推动机构或者大学进行更深更广的测试，在今年内能够让市民试乘一架正在测试的自动驾驶车辆。中国驻日使馆发言人胡应友报道说，日本自卫队近期与美军实施联合军事演习，首次将中国明确作为假想敌，指中方已经第一时间向日方表达严重关切，展明严正立场，日方亦都作出澄清，表示有关报道不属实，强调如果有人执意插手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统一，将不只是假想敌的问题，必将付出沉重代价。发言人说，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国内一些势力在台湾问题上接连制造事端，渲染台海局势紧张，推动对立对抗，操动冒险倾向明显上升，有关行径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民建精神。发言人强调，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问题不容任何外部干涉，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就上个月初阿拉斯加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9客机门塞脱落事件发表初步调查报告，指门塞缺少了几个关键的螺栓。报告指，用于固定有关门塞的四个螺栓之中，有三个不见了，另一个螺栓的位置就被遮蔽。由于门塞周围没有出现损坏情况，调查人员认为客机从俄勒冈州波特兰起飞之前，这四个螺栓已经丢失。报告又指，由供应商组装的门塞在抵达波音工厂时，门塞周围五个铆钉损坏，波音人员为了更换损坏的铆钉，需要先拆下四个螺栓。調查人員仍在確定是誰授權波音人員打開和重新安裝有關門塞。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幾陣雨，初時吹和緩至清勁東風，氣温徘徊在18度左右，稍後轉吹北風，市區氣温顯著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約14度，新界再低一兩度。展望聽日顯著轉冷，有幾陣雨，除夕和年初一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11度左右。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36点，系升199点，总成交金额8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797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88点，升1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 腾讯控股294.8升4元，友邦保险64.2升1.9，阿里巴巴76.5升5毫，药明生物19.6升1.5，美团71.55升2.3，中国平安34.65升6毫，港交所251.4升7.8，比亚迪股份187.1升6.2，盈富基金16.47升1.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日元147.85，瑞士法郎0.87，加元1.348，人民币7.189，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076，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36,099，跌61点，港金报18,980，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4.69美元，卖出2,03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依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去到果栏。仲有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一段都系慢车噶，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咁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和斜村车多，依家龙尾去到银禧花园。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美孚新村都系车多噶，龙尾去到玛嘉烈医院，同埋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依家排到荃湾码头，同埋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已经过咗屯门骑术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样开视像通话同孙仔倾偈噶？ 等我教你啊！ 大客停水、啊， 我哋去帮你攞水。 乜就嚟打风啦咩？ 系啊，记得做好防风措施、啊。全港十八区关爱队已经成立，凝聚社区资源同力量，向社区传送关怀，帮助处理突发事故，并将重要资讯带俾市民。凝聚资源，关爱社区，上民政事务总署网页了解多啲啦。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大家好，我是海林。有人话春天是最美丽的季节，但亦都有人话春天是百草回芽、百病发作的时候。一切其实都是观点与角度，无论任何时候做下运动同埋做下养生都一定是冇错的。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2024年2月7日，美斯称肌肉不适，缺阵香港赛事属不幸，期望可再到港比赛。消委会去年接获超过3.4万宗投诉，按年增加11%。考评局公布两间内地学校获准设立文凭试考场。卡塔尔证实哈马斯已回复停火提议，布林肯相信能够达成协议。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最后呢一节嘅千禧年代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啲教育嘅话题啊。咁考评局寻日就公布啦，有两间嘅内地港人子弟学校咧，就成为文凭试嘅预考学校啊。咁即系咩咧？就系今年起就用一个先行先试嘅模式，在大湾区内地城市文凭试嘅考场，即系咧喺内地嘅要考文凭试嘅同学仔咧，有部分啦，佢哋就系可以去到呢啲学校啦。咁啊，分别咧就喺深圳香港培侨书院、龙华信义学校，同埋咧就系广州暨大港澳子弟学校。咁佢哋咧即系能够做到内地嘅考试嘅场地，咁点解咧？因为 就是上個月差不多的時間才見到就是考評局都講到話誒唔會係喺內地嗰度設一個考場啦，咁啊將會有110個合資格嘅學生咧，就係保送係嚟到香港考文憑試嘅。咁點解呢一個月發生咗啲咩事？點樣做到呢個考場係可以喺大灣區嗰度做嘅咧？咁我哋揾嚟考評局秘書長魏向東教授同我哋講講啊。早晨啊，教授。 系、hey, 早晨，主持人好， 早晨， 大家好。 你好啊，我都即系好大呢个疑问、哦，呢、这、一个月入边系做咗啲咩测试啊，或者符合咗啲乜嘢嘅条件，点解可以又能够有两间学校成为到呢个嘅文凭试预考学校咧？ 系咁样，系正如我哋琴日回应一啲传媒嘅咨询，即系嗰个查询嘅时候，我哋讲咁样咧，其实我哋咧一路都系做准备嘅。即係由兩年前咧，我哋通過咗嗰、那個我哋嘅考試條例嘅改動，俾咗一啲大灣區嘅學校可以申請做我哋預考學校開始咧，我哋就已經睇緊點樣可以安排到呢個考試啦。一路都係努力緊嘅嚇，咁、但係咧，我哋知道咧，呢、這個考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啊。雖然我哋好想成事啦，但係成個過程咧，我哋一定要做到盡量做到萬無一失嘅。咁所以咧。我哋喺成個安排方面呢亦都要做咗好周詳嘅計劃之餘呢亦都要做好多預演啊同一啲唔同嘅部門去溝通啊亦都同學校呢兩所預考學校呢亦都要做好多嘅即係場地嘅視察啊睇下點可以做到安全啊保密啊等等。咁所以呢、這個過程呢係都比較長嘅因為不斷會有一啲問題要去解決啊，亦都係需要唔單止我哋要做嘢，亦都要其他方面咧都要配合一齊做咁樣啊。咁所以咧呢、這個過程咧，直到係啱啱上個月咧，我哋做咗一次成個一個過程嘅預演咧，大家都係覺得嚇，即係嗰個成個過程係比較順利嘅、順暢嘅。亦都比較安全保密方面呢亦都可以做到即係比較好嘅咁有咁樣嘅信心之下呢兩地嘅教育部門呢亦都覺得可以俾我哋先行先試啦。 可唔可以講下呢即係喺呢個過程當中係同咗啲乜嘢嘅部門啊或者係同咗啲乜嘢嘅單位合作啊 係咁當然呢兩地嘅教育部門一定係我哋嘅重要夥伴啦、啊。咁佢哋都一路支持我哋嘅咁我哋始終去到大灣區辦考試呢呢個係我哋未試過嘅事嚟嘅咁有好多內地嘅情況呢或者有啲內地點樣溝通呀啲部門呢係協調呀等等我哋需要內地嘅教育部門配合嘅咁所以呢內地廣東省嘅教育嘅行政部門呢都同意呢係好多方面呢當我哋需要嘅時候係提供協助嘅，呢個一個重要嘅夥伴啦。咁香港教育局咧都俾好多支持啦、協調啦。譬如話我哋要運送試卷咧，要做到一個點對點無縫嘅銜接，咁就呢個需要一啲海關部門啊、兩地海關部門啊等等啊、免檢啊、同埋咧我哋嘅人員咧可以喺車上就做咗啲過關嘅手續啊等等啊，咁做到咧，我哋嘅人員就唔理開卷可以過到關咁等等咁呢個都係配合啦。咁當然嗰、那個學校咧個配合都好重要嘅，佢哋要做嗰個保密室啦，亦都要做好保密室周圍嘅一啲安排啊，甚至乎一啲建築嗰啲我哋嘅符合我哋規定嘅一啲改動啊咁令到咧我哋有個區域咧，到考試期間咧可以歸我哋即係考評局係負責咁樣等等。呢啲就係大致上嘅一啲協調啊等等嘅工作啊。 咁啱喺啱啱過去呢一個月咧，有冇話即係做過幾多次呢啲預演啊？或者有中間有冇出現過啲咩甩碌啊？或者係即係需要調整嘅狀況啊？然後又可能即係需要再試多幾次，真係一定啊幾次都得喎、啊？有冇咁樣嘅狀況嘅咧？ 是嗱，咁當然咧，即係我哋咧嗰啲人員咧就來來往往好多次噶啦，啊視察啊，即係 check 一啲唔同嘅嗰啲功能啊，或者係一啲技術嘅嘢啊，即係比如我哋啲GPS 啊嗰啲跟蹤啊，去到嗰邊嘅信號得唔得啊？我哋嘅監察系統啊，咁喺咗嗰邊咧開咗之後，係咪考評局總部一定睇到啊？落障有冇問題啊 ？WiFi 啊等等，呢啲做咗好多嘅來來往往。很多 次噶啦，提供即係建議啊，譬如保密室應該點啊去設置一啲嘢啊等等啊，咁完全一個全過程嘅嘢咧，因為要牽動好多唔同部門咧，就上個月我哋完整嘅一次咧，係大家比較滿意嗰次咧，係一個我哋可以講係一個差唔多一個預演，即係真係考試咁嘅預演咧，係上個月先做嘅一個全過程嘅。啊，咁嗰、那個過程咧就基本上都做到啦，嚇、啊，我哋達到我哋嘅預設嘅目標噶啦，嚇、啊，咁亦都有教育局人員同埋一啲甚至乎我哋邀請咗啲校長都一齊陪同參觀整個過程咧，佢哋都覺得咦唔錯喎，呢、這個都穩陣喎咁樣。 我想問一下，剛才你講話有啲學校佢哋可能個保密室都要有翻一啲嘅協調嘅，咁又甚至乎有啲建築嘅改動嘅咁樣。 係， 其實係有啲乜嘢要求嘅咧？對於無論保密室好啦，或者對於要成為預考學校嘅話，有啲咩要求咧？對佢哋 係嗱，預考學校咧，當然仲有好多要求啦。最主要係佢哋嘅課程啊，各方面嘅要達到香港嘅文憑試嘅課程嘅標準啦。啊，咁呢啲咧就有教育局啊，有我哋嘅評審機構去做嘅。啊，咁我哋對學校咧除咗一個考試嘅場地係要達到香港我哋嘅考試場地嘅一啲標準啊，即係譬如話嗰啲禮堂啊、燈光啊、WiFi 啊、音響啊等等嘅設備咧，要達到我哋嘅標準之外咧，咁而家多咗一個最重要嘅就是個保密室啦。啊，咁保密室咧就我哋香港，我哋當然考評局我哋自己都有保密室嘅，啊，我哋都有一定嘅要求嘅，啊。咁呢方面嘅詳細情況咧就唔方便透露，但係咧我哋就講到呢、這個除咗我哋要符合佢哋香港嘅保密室嘅規定之餘咧，我哋都要求佢內地有個高考亦都有保密室嘅規定嘅。啊，咁大致上佢一啲規定咧，就譬如話佢一定唔可以地下，一定要樓上，啊，咁一間房咧就要唔可以對外有啲窗口啊等等啊，嗰啲門啊等等啊，各方面有好多標準嘅。啊，咁我哋喺呢方面咧就加多咗一個，因為始終係學校嘅地方嘛。咁我哋要做到咧，喺考試期間咧，由我哋嘅考評過嚟負責成個區域咧，佢哋要劃出嚟一個地方。咁嗰成個地方咧有七閘嚇可以鎖住，咁外來嘅人咧未經我哋嘅劃即係許可咧，就唔入得呢個區嘅，咁變咗成個區都要封住噶啦。咁同埋我哋運送試卷有一個專用嘅通道咧。嗰、那個通道咧，亦都係唔可以有外人咧隨便入去嘅咁樣、啊、即係嗰個成個過程中間，咁呢啲學校都要做一啲配合啦。 啊，我聽到咧，即係喺個硬件上面咧都相當多嘅配合啦，而喺個運送過程啦，我見到你哋尋日講都，譬如頭先你都有講到啦，即係譬如喺運送嘅時候咧，又要有一啲嘅 GPS 啦，亦都即係將個試卷去到學校之後咧，係要有一個保安咧就。專門喺度守住嘅，直至到開考啦咁。咁其實呢一度有冇即係估計過個係咪就已經夠咧？定係都係需要有埋監考人員，可能香港派過去嘅做一個監考，使唔使咁噶？ 係一定需要啦嚇。呢方面咧喺試卷嘅運送嘅過程咧，同埋監考兩個唔同嘅階段咧，我哋都有唔同嘅人員啦嚇、啊，即係成個試卷嘅運送同埋喺嗰邊嘅保安咧。就完全由我哋考評局負責嘅，咁、我哋會派專人咧，即係跟隨我哋嘅試卷一齊上去嘅，咁、我用一個所謂點對點無縫閒職咁樣嘅方式嘅，咁成個過程咧完全有我哋嘅考評局嘅職員咧係陪同嘅，咁、而嗰、那個嗰啲試卷嗰啲保密嘅箱咧，亦都其他人唔掂得嘅，一定係我哋即係我哋嘅嗰個考評局嘅職員先可以攞嘅，咁加埋上面其實都有其他嘅啲防暴嘅一啲即係嗰個密碼鎖嘅啊，即係一度咧，其他人一度咧亦都會，我哋呢度都考評局都會知道嘅、 我聽到你哋就想萬無一失啦，咁但係有冇計算過咁多人加埋之後，其實個成本大概要幾多先得咧？ 嗱呢方面咧，我哋都得唔同方面對我哋嘅支持啦。啊，呢、這個成個成本係一定有嘅。啊，咁但係咧，學校方面都好配合啦。啊，啲保密室嘅一啲安排咧，佢哋願意承擔佢哋一啲方面嘅嗰、那個 工程啊等等一啲費用啦。咁、我哋當然咧教育局亦都有支持我哋幫我哋協調啊做啲嘢，令到我哋嘅過程咧就比較順暢嘅，唔需要我哋自己俾咁多錢嘅。咁、但係都有。一定是有啲額外成本嘅，最主要是我哋請多咗人啦，有我考評局嘅職員啦，或者我哋監考嘅人員咧，我哋都係香港派過去嘅，咁呢啲嘅費用咧就額外嘅。 有啲人都問啦，個成本效益又係點咧？譬如好似今次咁，都係110個學生，但係頭先聽落去都真係確實有唔少額外嘅成本喺度啊嘛。 係有嘅嚇，咁但係咧我哋覺得呢個長遠嚟講咧。無論是對考評局啦、我哋可以走出香港啊，咁樣對我哋嘅國際化啊，我認為影響你嘅擴大影響力啊，或甚至乎配合成個大灣區嘅發展啊，呢啲都係好重要嘅嘢嚟嘅啊，咁亦都一定會有好嘅，即、就、係、是、對香港嚟講總體嘅利益嘅回報嘅啊，包括埋即係幫助到我哋嘅一啲即係工作嘅人士啦，佢哋啲仔女嘅教， 明白， 會咧令到我哋嘅文憑試咧得到更加多人嘅重視啦，我哋可以講對香港嘅教育國際化都有促進嘅作用嚟嘅。 教授，我都想問一下咧，即係嚟緊啊，會點樣去睇嗰個嘅即係成效啊，同埋個即係究竟做得好唔好，有啲咩標準啊？如果真係點樣去衡量，會唔會可能再擴展唔淨止大灣區，或者大灣區變多幾個城市，會唔會咁樣？ 係嗱，呢、這個當然係好多因素我哋要考慮嘅。咁最重要最重要嘅嘢，當然我哋考試要安全啊。公平性啊，等等啊，唔受影響啊，咁亦都係真係可以幫到啲考生啊，等等啊，咁呢啲都係重要嘅因素嚟嘅啊。咁另外都要考慮到我哋嘅資源嘅運用啊，我哋啲人員嘅配置啊，即係大灣區之外，我哋可唔可以派到咁多人過去咧？運送可唔可以達到我哋頭先講咁樣嘅過程咧？點對點啊，無縫銜接啊，等等呢啲啊，咁呢啲要求都係比較高嘅，所以我哋要慢慢慢慢嚟一步步探索啦，睇到可唔可以解決到啦。 係最後咧，仲有唔夠一分鐘，想問如果出現啲考場嘅突發情況，譬如我見到就係靠學校嘅廣播系統去播即係、就是、聆聽嗰啲考材啊咁，咁出現呢啲情況嘅話，會有啲乜嘢後備方案有冇㗎？ 是第一，我哋都要求咗學校咧，一定要提供一啲後備嘅設備嘅。咁我哋呢次嘅兩間學校咧，佢哋嘅硬件都係好好嘅，都係新學校嚟嘅。咁我哋都見到咧，佢哋即係唔單止有提供科啦咁樣嚇，亦都有幾間課室係做備用嘅市場嘅。咁亦都配置一樣嘅嘢嘅。萬一有咩問題咧？即刻可以轉去第二個地方都冇問題嘅，咁影響設備啊等等啊都有幾套嘅，咁所以呢啲都係可以以防萬一嗰啲嘢啦。 好多謝曬魏向東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啦。魏向東教授咧就係考評局秘書長嚟嘅，啱啱咧就係講到話喺深圳啦同埋廣州咧之後咧都會有一個嘅預考學校可以咧俾110個嘅同學仔咧就係考文憑試嘅。咁我哋咧都講到文憑試啊，亦都最近咧都有啲人係關注到究竟嗰個嘅即係文憑試呢個學歷啊喺海外院校嘅認證問題嘅。咁咧就見到早前有議員就話咧就係見到考評局個網站列出嚟今年咧 DSE 即係文憑試啦定。定一般入學要求嘅海外院校嘅列表咧，就比舊年減咗70多間咁。咁啊，即係都有啲人就即刻聯想到啦，關唔關事就係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取代咗通識科，令到即係可能啲海外院校去應徵嘅時候，或者直情係講文憑試嘅認受性受影響咧咁樣。咁我哋咧就揾嚟啊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輔導教師協會主席何玉芬博士。早晨啊，何玉芬博士。 是早晨，主持。 早晨，不如先问一下，头先都讲啦，就系话啊，系咪啲海外院校冇更新到，即系冇叫做认可到 DSE？ 咁有啲人就话，好似冇咗国际认可，系咪咁样噶？ 我諗呢個咧，即係喺早兩個星期咧出呢個新聞嘅時候咧，其實真係引來咧好多嘅關注，因為我哋個會咧都有幾百間中學嘅會員學校啦，主要咧佢亦都係提供咧係文憑試嘅課程，咁我哋就收到咧好多即係教育同工嘅查詢，咁我哋 以我哋一向個了解啦，係啦，同埋我哋實際嘅經驗啦，亦都咧係問咗好多同工，今年嘅文憑試嘅即係準畢業生，佢哋喺申請唔同嘅海外嘅院校，特別係即係之前個報道裏面提到一啲美國同埋英國咧最知名頂級嘅大學咧，佢哋嗰個嘅實際嘅情況同埋經驗，咁其實同我哋過去即係接觸嗰個狀況咧係冇變嘅。簡單嚟講咧，就係考評局網頁上載嘅資料咧，其實就係由局方啦向唔同嘅院校咧發出嘅一個問卷，咁佢哋咧就填翻嚇，即係嗰個一啲基本嘅入學睇咩科啊，過去咧，因為其實講緊英美嘅大學咧，佢哋都唔係好睇通識科同埋中文科嘅，因為嗰個學制完全唔同啦嚇，咁佢哋咧係唔同嘅，即係除咗基本嘅收生條件之外咧，特別咧係會關注咧同學係報考哪一类型的课程，而那个课程再会有额外的即是修生的要求，例如比较多的就是会看工程和科学的学科，他会关注同学有没有一个相关的选修啦，M1、M2 啦，同埋咧係物理啊、化學啊、生物啊呢啲相關學科嘅嗰個嘅水平。咁其實成個修生制度咧係都唔係淨係單憑一個院校寫嘅一個基本嘅入學條件咯。咁我相信咧，亦就係因為今年咧，嗰、那個公民科就正式取代咧通識科。咁喺院校回覆佢哋嗰個嘅呢、這個嘅調整嘅時候咧，就未有完全咧係覆翻曬，咁啊引來咗咧，有一啲朋友就覺得啊，即係我係咪代表咧香港嘅即係文憑試咧係不受認受咧？咁呢個同我哋實際係頭先我講嗰個經驗係完全不一樣嘅。 即係你簡單嚟講，你簡單嚟講就係覺得啊，其實佢哋只係需要一啲時間去做個回覆，而喺嗰、那個即係係考評局喺度更新緊嘅時候，仲等緊個回覆，所以就未有呢啲學校喺度係嘛？ 冇錯，而實際上即係啲學生啦，其實已經不少係收咗一個有條件取錄嘅資格噶啦。咁喺即係獲得有條件取錄資格嘅過程裏面，其實咧唔同嘅院校啦，包括最知名嘅學府啦，其實佢都會要求咧我哋學校啦、校長啦、升學輔導人員啦，會提供咧個別學生嘅佢嗰個我哋叫做預算嘅文憑試考試成績，係啦，即係我哋叫做 predicted levels 或者 predicted grades。咁呢個我哋都係行之有效，繼續係咁樣做，亦都我哋從來咧冇聽到咧有邊一間嘅院校咧喺今年啦，因為咧轉咗呢一個嘅即係公社科、公民及社會發展科咧，而唔考慮我哋咧就係嗰個估算嘅成績，或者直情唔俾offer 我哋香港嘅學生咯。 咁我明白，即係你頭先講話需要時間啦。咁但係有冇一個話通常啊幾時都啲學校都會覆曬噶啦？咁到時咧嗰個名單就會最更新，就應該係即係真係冇遺漏啦。會唔會有一個咁樣嘅時間嘅咧？等家長學生可能都放下心。 這個我都覺得咧係好好嘅問題啊！其實我哋咧都希望咧教育局同埋考評局咧喺即係呢一方面咧係做多少少功夫。因為如果睇翻2012年第一屆嘅文憑試嘅時候咧，其實開頭咧院校都需要兩三年嘅時間逐步咁樣去覆，但係喺嗰兩三年嘅轉接期咧，其實我哋都見唔到學生嗰個嘅海外升學係有啲咩問題或者困難嘅。不過咧，就係喺即係當佢隨住嗰個回覆嗰個數量越嚟越即係齊全啦，或者增加嘅時候咧，咁就變咗可以有一個更完整嘅即係圖畫俾家長同埋學生見到咯。咁今次咧，我覺得其實都係一個提醒，即係我甚至聽到咧，就係之前咧有一啲嘅坊間嘅評論咧，就係話文憑試咧就係一啲經濟條件冇咁好嘅學生去讀嘅，又或者咧開辦即係只能夠開辦文憑試嘅學校咧，其實我哋都係次一等。呢個咧係我自己個人嚟講係覺得一個更加嚴重嘅誤會，甚至係誤導，係啦。而呢個對我哋成個香港嗰個嘅教育制度啦，又或者係我哋即係行之有效嘅一個公開考試嘅高水平嘅，其實我哋係一路都係啦，咁係即係有一個傷害。咁 所以都希望教育局聯同呢、這個考評局咧，係盡快係啦，去清晰咁樣樣咧，同公眾溝通啦，亦都咧係將一啲即係過往都有記錄喺嗰個嘅平台上邊，但係佢未回覆過咧，盡快都係完整啦。我諗希望都一兩個月之內咁睇下佢哋都可以加快個步伐啦。 好啊，多謝曬你，何玉芬博士。何玉芬博士咧就係香港輔導教師協會主席嚟噶。今日千禧年代時間差唔多啦，聽日再見，拜拜。